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之前车型的销量。三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前一段时间出来了，但是由于车展嘛忙碌，然后我们也没跟大家说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回顾盘点一下三月新车的一个销量情况。 总体来看呢，三月份国内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也是快达到200万台了，然后比较去年呢也是增长呢，我觉得算比较大，增长了4.1%， 不少了。 然后相比起咱们二月份呢144.1万辆的这个环比呢，真是将近有40%的一个增幅。所以说三月份开始，哎，确实这个 回归常态。 对，正常来讲的话，它的增速啊，包括这个总量啊，确实也是达到了一个刚才老车说的一个就是常规的这么一个增长的速度。 要是这么来看的话，现在销量会平稳，那四月份车展会不会也会拉动一些销量呢？ 我觉得四月份可能不会，因为你想车展是到四月底了，你肯定是到五月份的时候它的这个销量再往上扬，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四月底车型上市，然后五月份六月份开始正常来销售。 对， 而且往往新车有的时候销量又冲不上来，还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对吧？ 对，它肯定会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消化期。你看各个品牌的话，老车也是总结了一个大概前15的一个榜单嘛。 对，这个通过我们榜单呢就能看到，你看品牌里面一汽大众是第一个，上汽大众是第一，然后紧跟着一汽大众，然后是上汽通用，从这儿一直到第15名的广汽丰田。他们几乎从除了几个个别的车型可能同比稍微销量上有点下滑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下滑的是50、长安， 对， 然后包括 一汽丰田、 长安福特。 其实像上汽大众也好，一汽大众也好，包括上通这样的大品牌、大企业，因为他们车型涵盖多嘛，所以他们整个的每个月的总数出去很多。而且有自己的几款明星车品，对吧？比如说什么一般在销量排行榜能靠个前1、2、3的，他们会拉动很多。这样来看的话，五菱可能相对来说就比他们要有几个短板，因为他们车型没有那么多。实际上像五菱也多半也主要还是以 MPV 为主。 MPV SUV 是 MPV 化的 SUV。 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三月各个车型的销量，其中 SUV 市场应该是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啊。 SUV 一直火热， 但是说白了，它再高，它卖的还是没有轿车多。这一点， 那肯定的嘛。 这一点还是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我们其实也一直期待有一次什么呢？就是 SUV 卖的比轿车多。 就是每个月的这个单月销量 ，SUV 的这个整体销量要比轿车要多。 这个很难，我觉得。 其实现在你看啊，现在你原来我们怎么看啊？小轿车什么的就有什么微型，微 皮，就是从 A00 到各种各样的车， 到 D， 然后你再看看现在看看 SUV， 一样啊， 也有小也快有什么 A00 的这种小型 SUV 了，有些你看。这是轿车还是 SUV？ 不，我们是 SUV， 我们跨界轿车 SUV。 对， 现在只要是出 SUV 的话，不管你出多大啊，相对来讲的话，会给人一种就是这是 SUV 的一个概念。然后尤其是 SUV， 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消费族群，那它肯定对于这一个市场的这个车型的话，都会有备选的这么一个答案。所以你要叫 SUV 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点咱们老说这个娱乐圈里边那三个字啊，叫蹭热度。 也对，这样吧，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三月份的轿车的一个销量情况。三月份呢，轿车一共是卖了97万多台，是吗？ 对，97万3000， 涨了不少。然后前十名呢，我说一下吧，今天没有时间弄， 就快快的给大家说一下啊。 第10名上汽通用全新朗，第9名长安汽车逸动，第8名上汽汽车桑塔纳，第7名一汽大众的迈腾，第6名一汽大众的新宝来，第5名上汽通用50的宝骏310，第4名一汽大众速腾，第3名一汽丰田卡罗拉，第2名东风日产轩逸，第1名上汽大众新朗逸。 这前十没有什么变化。我记得跟就是二月份， 有一辆车，逸动上来，逸动杀进来了。 长安逸动，他把谁给挤掉了？ 应该是， 哎，逸动现在这个月份 帝豪吧， 是， 好像是 帝豪被挤到了第十一， 帝豪第十一了。 但其实包括第十一也好的，就是帝豪车型也都是月销量过两万一的主， 是。 都这都是 往后像这个北京现在的领动还挺不容易的， 就都进 到了18620台， 对对对， 挺不容易的了已经。 所以说我特别想问啊，你们说这回逸动上市是因为它上市的新车带动的，还是说新老款一起来出 价格吧？ 这个场景 价格吧，就像那个兰蔚的 family， 嗯，是这样， 朗逸。这个刚才我提到朗逸大朗 啊， 朗逸你看现在就在第一，将来它肯定还是这个第一的这个，咱不说有力竞争者吧，其实它跟哈佛 H6 似的，就基本上跑不了第一了。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要推一个叫朗逸，叫新朗逸 Plus。 对对对， 那个车更大，小号帕萨特，甚至就是比那个帕萨特的轴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它是基于最新的速腾出来的吗？还是说就还是上汽集团？ 还是上汽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朗逸的这个底子， 就是 它是 衍生车型。 对， 另外一个 绝对是衍生车型，就是上汽在做这个车型的时候，它完完全全就是绝对为国人消费。 对，就是市场上需要的那个，我就给你来这个。 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就是现在各位老师们，以中国现在的造车工艺，包括这个造车理念和设计角度来看啊。像这样的专攻中国市场的车型， 嗯， 和所谓的原汁原味进来的这样的国外的车型， 嗯， 他们去对比的话， 嗯， 有真正的两边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或者是说你们还有倾向于去要那个原汁原味的外国？ 我觉得不会啊，你看前两天上市那个大指挥官，就是国外没有，中国有， 嗯，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可能相对要理性一点，就不真的不是那叫什么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时代了。 那个是键盘侠所说的一切， 嗯，对吧？就是一切你们觉得说所谓根源，现在因为大家用的， 我觉得合适就买了。 我们现在关键是用的都是同平台， 对，都是一样。 你是 QB 我也 QB， 嗯， 你 QC 我也 QC。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连那些原来造微面的这个厂家都开始做所谓的豪华的什么轿车之类的这样的车了，你说本来就有这种生产基础的合资品牌，它怎么就不能再拉了瓶呢？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啊，咱们很多的消费者应该是看清一件事，就是车的真好真坏你还是得开着舒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市场检验，起码卖的量大的车不会有大问题啊。行，轿车先跟大家关注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三月份的 SUV 销量排行榜单。 总转眼就梦一场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悄悄热灯火，往事渐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从转眼就落一场空，像夜色千家朦胧，风和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让眼泪化上面容，漂浮在情海。 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榜单没有，一会儿我人生口述一下啊。然后三月份 SUV 总共卖出了84万多辆。 嗯，但是我们看这个榜单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小的疑问，因为我当时还跟老车说呢，你看这也尤其是到 SUV 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太关注 SUV 这个牌子， 是是是， 尤其是第一名跟第二，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一名跟第二名。一个是那个长城继续落后于这个通用50，另外一个是长城打了翻身仗，然后超过了这个通用50的宝骏510。 嗯， 所以在这两份榜单身上，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是现在 SUV 市场确实是这个 叫风起云涌， 就是 说一个不太 火热的这么一 个 态势。 对，是有个词儿可能不太恰当的，我觉得就是犬牙交错。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来我往，你有这个车，我有这个车，没准我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你来吧，然后我这肯定是有一个新车在等着你。 但是我五菱的整车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宝骏510是打在了一个价格的优势上面， 嗯，是 那肯定， 这其实就是我刚才就马上想说的，就是实际上你看宝骏510它卖一台，哈弗 H6 它可能只能卖半台。 这也是就是想说，就是我觉得哈弗也不用着急 H6。你不用那个说眼红这第一个， 就像那帕萨特卖一台， 你 速腾走一台， 对， 差着量， 你再怎么降也降不到人家那水平。 嗯， 如果你要降到那个水平， 那 不 是 哈弗了， 那就不能买了，你这车就不敢买了。 这么说啊，先把这个三月份前十名说一下啊， 先说一下。 第十名东风日产奇骏，嗯，第九名长安汽车 CS70。第八名上汽通用昂科威，第七名长安汽车 CS55， 嗯， 第六名吉利汽车博越，第五名上汽乘用车荣威 RX5，第四名广汽传祺 GS4，第三名上汽大众途观 Family， 第二名长城汽车哈弗 H6，然后第一名上汽通用50宝骏510，还有另外一份是他俩是掉个儿的， 是掉个儿的，嗯， 所以说。究竟谁卖的比较火呢？但是他们俩其实应该是都差不了，应该都是4万台左右。 因为就是当量级相同，都是四万台的这么一个区间，但是你要哈弗 H 六创造出来的这个企业价值跟利润，肯定要比510要多很多。 嗯， 对， 它的单车利润还是挺高的。嗯， 然后还有，嗯，其实这里边想说的就是，像途观， 这个我 不容易啊，我觉得 不用解释了，咱也不用去过多想什么。 你想说啥？ 我想说的是，它应该在这个档位上不会再往下出现大的波动。比如说，咱今天说它三月份是第三，对不对？ 嗯， 你不可能再过两个月一下掉到第八、第九，不会的。 凭什么不会？探哥马上上 了。真的不会的。 探哥，你不把人当客？ 你放心，他就是绝对的不可能撼动途观的地位。 我不信，滴水为证，我俩打赌，半年之后，探哥一定会对途观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他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分流一部分销量， 哎， 它实际的销量肯定对途观包括途观 L 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它会分流它的潜在消费者， 没错。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会构成影响。这但是途观这个在起码你看途观和帕萨特和还有那个迈腾这种车在轿车或者 SUV 销量排行榜中当中出现的时候， 嗯， 我们觉得人家确实还挺难，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你想，毕竟价格卖的贵，然后销量还这么高， 用着老的平台，然后 对吧， 还能焕发新颜， 是吧？ 是。 然后 就是，嗯，你看途观跟帕萨特，就是上汽大众的车，还是 PQ 系列平台的， 嗯， 但是刚才说的途歌跟迈腾，实际上现在是 MQB 平台的， 嗯。 然后你发现 PQ 平台的销量还比 MQB 的要卖的走的量大，而且 MQB 的平台成本还高， 叫薄利多销。 怎么说？ 对 ，PQ 平台的薄利啊， 对啊， 嗯，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因为它生产这么多年， 你要这么说，上汽大众走的是50的路子啊，哦，果然上汽走的是薄利的话，哎呦，一语道破天机啊啊，嗯！ 然后还有那个长安汽车的 CX70， 这是我意外的。 说实话， 不能算， 也是个 对，我刚要说，它其实不应该算到 SUV 里面来， 这个， 严格上来说， 这个车型实在是有点 它， 但你别说，怎么说呢？我一家企业 还是大家喜欢。 P 便宜， 便宜。 然后你还能说便宜？ 这里边有几款车，额外的我多说两句，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 谁啊？ 你像这个北京现代的 iX35，它新款已经上了，但是呢，在三月份它是排行在第15， 同比增长603.6%。 对，但你要对，就这个特别夸张，这个。然后呢，再有一个、 哎、去年影响还挺大的，反正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另一个自主品牌里面的豪华车 领克01， 对，领克01，它现在呢是销售了8507， 等等，咱们看它增幅是零， 因为去年没领 吗？ 去年没领克， 它这是环比， 对， 同比 啊，它同 比去年没有， 去年没领克， 去年没有领克， 去年没有领克， 但你们 我以为是环比啊， 你们觉得领克一个月要是卖10000会有希望吗？ 它 其实可以啊， 马上就到了， 应该没问题，没问题。它每月破万，我相信应该不会难多难。 嗯啊，反正现在领克的口碑还不错。 其实现在啊，就包括 不是自主品牌啊，合资的。 咱们老说那个合资品牌的这个二线阵营， 沃尔沃和吉利嘛。别这个说明白，这是合资品牌，这不是自主品牌。 合资， 我们主导。 那这个对，你看 是吧？ 以中方资本为主导的沃尔沃跟吉利的合资品牌， 那戴姆勒算合资还算 哪个？ 戴姆勒 现在是以中资为主导的 外资品牌， 然后你还得看那个 是国外品牌而已。 北京奔驰这就是更麻烦了，就是、但是你只能说是。 其实说到了北京奔驰，就要说一下你奔驰的这个 GLC 一万辆， 然后包括那个一汽大众奥迪的 Q5，说 Q5 马上要上 Q5L 了 啊， 对吧？ 宝马 X3 哪去了？ 宝马 X3 你上 一直是卖不动的， 你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三月份呢，新 X3 哪出了？ 不是。老的 就更排不上了，老还没有 X1 大呢。实际 这个前五十的这个通用的凯迪拉克的 XT5 能进来，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 啊。 对，但我们依然看不到像英菲尼迪啊，像 XT4 会 像那个 会不会来 那个什么讴歌的那个，还是看不到，即便是在五十之前也看不到，包括 DS。 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第一名是40000多台，第五十名是6659台。 对， 还是这个市场确实还是车多了。 对，没错没错， 还是车多了。 反正两极分化也相对来说严重一些。SUV 市场卖的火热就这么些车，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简单带两嘴 MPV 的销量排行榜，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穿过脸朝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排行榜啊，三月份的汽车销量，来说说 MPV 的。第十名，广汽本田奥德赛；第九名，东风本田的这那叫什么来着？ 艾力绅。 哎，对，艾力绅。第八名，长安汽车的欧诺；第七名，东风小康风光370；第六名，东风柳州汽车的凌志；第五名的江淮汽车的瑞风；第四名，上汽通用 GL8；第三名，上汽通用50宝骏730；第二名，比亚迪宋 MAX。第一名上汽通用50宏光，排出去第一名，其他的几个有一些分析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这个 宋 MAX， 对，宋 MAX， 我最开心的是哪儿呢？我最开心的是看到宋 MAX 超过了宝骏730， 主要是宋 MAX 的设计是有亮点的。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聊的时候说，看好，就是这个车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可是我在想说另外一件事，就是730宝骏730多久没改款了？因为他们今年在推这个510啊、530啊 SUV 的这个序列，他们的设计语言 行杀是吧？ 他们可是设计语言统一了。 对， 宝骏730可是老的还是掉牙之前那套东西、 也不到那个程度吧？他们是那种属于隔几天就 还是薄利多销嘛？ 对，隔几 就是我在想说，因为其实宝骏的底盘他们没有多大的那个难度，但是你要在外形设计上，我想如果730也转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把他们的设计新的东西套出来，那将会是跟宋 MAX 才是正经八百的竞争。 我宋 MAX 现在等于说算弯道超车，在这个 MPV 市场当中打出来独辟蹊径的一条路。 对， 嗯啊，反正宋 MAX 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我也是， 至少设计上是比较赞赏。 而且我觉得就这一代的比亚迪的设计要比之前整个跳出去了两三条街，那这不很远了。嗯， 所以依然看好它啊，下个月排行榜我依然觉得它能够在前面待着。 嗯，其他我觉得。 其他的就不说什么了吧。 两家本田我觉得应该挺好好努力的，奥德赛应该一直在全世界还是卖的不错的 MPV， 但在国内火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途安实在是太掉价了。 扶不起来是吗？ 就扶不起来了。 GL6 也 取消了 1.8T 之后更没戏了啊，全靠 1.4T。当然 1.4T 肯定也是主要走销量的，但是它就这样了。 行，你我知道你心心念念就没有 1.8T。 其实这个榜单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它第45名的这个柳汽的这个新能源，凌志的新能源是卖了两台，那也就是说在 MPV 市场当中只排到45名。 就 MPV 市场没有那么多车。 没有那么多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呢？ 之前我试驾那款还不错的E-Space 在哪儿？ 他们没被拉到排行榜当中， 就是第三， 就是他没 三月份就没有 MPV 吗？ 不是，那就是三月份他没有销量，有这个可能。 我这个就那什么了啊， 这事儿比较尴尬了。 对， 嗯，对吧？ 回头查一下吧，查一下。 东风雷诺的 E-Space， 实际上那款车型是很有特点的一款车型， 不应该吧？用中国消费者，我跟你讲，我你在北京见过吗？ 见过 北。有人看， 难不成是试驾车？不，真的是上牌贴膜了。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嗯，我想说，就是北京是我认为在全中国汽车市场包容度最高的一个城市。如果说你在北京都没见到这台车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没有人多少人关注。就是我在北京什么车都见过了， 真见过那款车型，而且不是那个紫色， 所以确实 另外一个， 确实可能那个车，那你要说这个， 它是没划归到 MPV 这个阵容， 应该不是。那你看， 查一下，查一下， 你看雪铁龙的那几款 MPV 一样也没有。 啊，还有对，大 C 四毕加索，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别人前两个，咱们都说的是前五十名，这弄一个前四十五名， 那没准 第 四十六到五十就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品牌了。 那至少它有数啊。 回头我们再查一下， 回头查一下， 给大家补一补啊，看看有没有到底。 嗯，你们猜一下他们卖了几台？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们猜一下，在 MPV 排行榜中消失的那几台车，他们究竟有没有销量呢？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告诉我们。那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祝您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